好，歡迎到 Otta Tyler， 我哋方文第一次聖杯戰爭。 喂，你有幾可見到傑特開咪嗰下咁亢奮㗎？ 喂，你都好 high 嘅。喂，今日都咩好嘅特別啦？嗱，一次我係主持嘅手機節目。 應該有啲咁嘅一日。 就 係 啦， 因為今日下。 喂，仲要係話最唔咩最頂唔住太悶。呢班中意病人 都未到去 最上咪一個。 今日我好奇怪就係，當我話我玩只 game 時咧，你嘅談問我乜你唔係好中意開杯？我嗰時我幾時真係開門啊？唔係， 因為 我 哋 都係真係好真係咁話你，不過好不屑 啲中意呢班中意啊！ 我哋可以帶佢哋噶嘛？ 唔係，你搞錯嗰個嚟錯嚟呢啲寵物啫，啲寵物實係唔係好出現，但係開杯係 都係差唔多 嘅 啫。 唔係你俾我哋咁啊，真係。對 timing 嘅話，尤其是飛，即係越機動空警嗰陣時，你冇點講，你反而嗰個反彈好似冇咁大咯。飛啊，我一直收到就係傑特討厭飛，所以係咁嘅，係就因為飛 Zero 入 邊係差，純粹攞虛嘅，純粹攞虛嘅係啫。我對本轉版，我唔知嗰版我都唔覺冇問題嘅，雖然係黑市， 冇做過，冇做過， 其實有冇玩過啫？ 我話顛覆嗰個 Pocket 版， 冇玩過，即係 DQ 玩過就玩過，佢咁樣嘅日行行。 A 即係邊 有 咧？ 邊有 呢套 咩 講法？ 知道啊嘛！ 咁多人睇劇，你睇劇透威馬式啦，即係有啲人中意玩嘅 game 嘅。阿先哥其實我都冇玩過 face 嘅 game 嘅，其實呢只係第一隻嘅 face 嘅 我 玩。 我越機玩咗半咯，一條線一條。 我之前玩過唯一一隻 time one game 就係呢個格鬥呢。 其實作為一個前面越廚咧，我係有越商同埋 face 咧嘅抽回限定版嘅。 哇！係仲有。 我都有少少嘅 出日出眼嘅都係幾時啫？ 最緊要今次都 call 出自己嘢咯，咁絕對有機會 啦。嗱，由今日留意開始，由今次我哋開咩時進嘅進行嘅活動誒， 我不如提一提咩 game 先 ？Fish Grand Order， 俗稱 Grand Order， 關係地下 Grand 係大， 差唔多啊， 就關好大啊。 佢係咪因為 俗稱嘅就係 Fish Game Over？嗰啲睇翻周年嗰度講過， 我想問翻各位先，有冇人好似我咁係由開始 Day One 唔係 Day 零咧，佢叫做就開坑嘅？ 如果係 iOS 版嘅話， 唔係我係 Android， 跟住 download 就 download 到咯，玩唔到啦。 我好嘢少少，我 log in 到一次，我 download 完，我因為真嘅，我係因為收到佢個事先登記 email， 我知道得你今日出。即刻走上 Play Store， 咦有喎，兜咗落嚟，得未開啊，中午開啊，我等你中午再開，去玩一下， 即刻仆街， 玩到噶，玩下，之後放低咗，夜晚就已經同你講上 仆街。咁我講翻呢只 game， 而家今次嚟講咩先想？ 十日就係由佢啲悲慘嘅往事嗰度講起啦，反正佢有排好快 嘅，好悲慘噶，開期有先 ，iOS 出場之前。我哋 Android 先真係話俾你聽咩叫最悲慘。第一十抽，即係通常玩呢啲 game 都係噶，第一下抽嗰張垃圾嚟嘅，你都等第一下十抽有個好嘢啦。然之後同你講哀聲即係哀鴻遍野咯，同你講緊十抽同你講緊係可以完全一隻 server 都冇攞翻，我先話俾你聽。你哋而家會有 server 會保底有一隻 server 係特證你話俾你聽，一開頭冇啲咁嘅嘢噶。 一開頭話有四星確保一張，但係冇話過 係 雙。 就係四星一張禮裝， 然之後九張。 九張三星禮裝。 哇！見到出紅光啊！五星禮裝 都仲係禮裝， 跟住四星又禮裝。 最緊要同你講，喂，我連裝雙份都唔夠 cost， 你俾張五星禮裝我打鬼啊！ 禮莊係唔可以獨立自主作戰㗎。 冇錯。咩？佢最初嗰時候應該係維持幾耐？依個我哎呀，冇嘢，啲代理裝置 嚟嘅。 iOS 出咗之後 出嚟嘅，係 咯。因為我記得我 iOS 係點乜版？我哋係 beta 版 ，OK？ 我哋係白老鼠。 因為我記得我自己係我自己因為遲遲登記嘅，我係一睇完出我就即刻攞嚟啦。我當時抽已經第一十抽已經係入已經有得清 就係因為我哋抗議完。 佢真 係 知道 仆 街 啦， 你知唔知啊？ 佢真 係 知道出事。 咩？大家第一隻三星以上嘅三 星。一定有四咁細，你第一次抽咗一隻三星 零啊 嘛。 第一個邊個？ 三星雲以上，第一次 三星。你睇咗邊個先？ 即係首先我個經鵝，我經鵝。 我哋經鵝，我都係經鵝。 我妹妹袁以經， 我清機。 我都三隻劍咯，咁起碼大家都係女先啦，都算係咁咯。 唔係，其實我覺得咧，係咪佢開咗有一堆咧，係你要過咗三，即係過咗故事先至會入㗎。 唔係一來啦， 所以一開頭係得嗰幾隻㗎啫。 二來仲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我一開頭開，我發覺死啦，我就算死 skip 都好咧，開頭都要做好很多嘢，我先至可以抽到第一次抽。 我係呢度最遲入坑嗰個，我係今年一月三號。 但你一百零幾 man 咯，已經 呢啲虛火嚟嘅啫。 暴力活動，你食下果又好快噶啦，即係升到190。 唔係，因為好快，因為新年嗰陣時佢半價打火啊嘛，半價打火，半價打收年啊嘛。嗰下喂收年唔得，收年冇半價係火半價咯。 狂 打，我狂打，我即使用令就過都要過啊嘛。跟住係咁打咗一個禮拜左右啦，嘣嘣，跟住 save 波話，因為我冇事前 log in， 我係死倉，我要衝到第五張。我衝到八十萬分嗰下，我衝到我食果。 唔係，身為一個新手衝四把鍋攞到嘢翻嚟，真 係攞夠。好彩最後跌多張外模之星，如果唔係我唔夠料，衝到120萬。 應該話，如果你話新手一開始玩就真係衝活動嘅，真係幾搏。 咪就係咯， 因為你通常你衝活動人數去高啲咧。你冇翻六七十、七八十級嘅， 佢仲要佢雖然話新年啊，但係新年嗰 login 你係攞唔到喎。 新年攞到最後兩三日。 最後兩三日咯，即係攞唔齊。 攞唔齊嘅， 係啊， 攞唔齊嘅。同埋如果我記得，我到而家大約真係石抽係五抽左右，五抽六抽左右。其實即係十抽啊，其實好少嘅啫。佢送過多，其實我都五抽咗 咯。你送石最兇狠嗰段你 miss 咗嘛？ 嗱，即係應該嗰陣最兇狠就應該係九月左右去到十一月嗰陣時。 我覺得最兇狠應該係聖誕 新 年， 聖誕 新年嗰 陣 時。 日十四， 同埋咧，因為最悲壯嗰段時間，因為換車前嗰段時間啦。跑嗰啲季節。 跑狗 online。 不過 有幾悲壯啫，都係嗰句你哋玩個 iOS 出之前嗰一段，你覺得乜事都冇嘅， 其實如果睇翻最唔即係真係咧，真係啲活動四星卡，即係信長啊、丁公信長啊，或者龍萬聖龍呢啲咧，即係黑騎聖誕黑騎黑吳王咧，呢啲真係見到你有啲咁樣嗱，佢哋真係唔係五星級。即係或者四星其實都爭啲，但係真係好用，真係有用咯。 都係嗰句，拍住隻四星登錄嘅白西馬咧， 即係勁好多啦， 真 係 好用。點 解咧？西馬呢年嘅價錢在於古關劍啊嘛。 啊，呢個就係，唔係應該話嗰啲四星其實講真佢專係俾即係其他 真係俾非洲人用嘅。 唔係，其實其實你就算歐洲都可以用，因為佢哋個最主要嘅特徵都係佢哋個特工啊，即係佢哋全部係。 針對 㗎，係啊！講翻先，其實喺iOS 擺出咗之後，直至到佢換書反應時間，其實最主要真係跑個 online 啫。其實最比較 一來咯，同埋即係幾難得就係你，因為始終都玩過幾隻即係呢啲咁嘅手機遊戲，佢嘅進步係特別明顯嘅。我覺得佢有好多所謂特徵咧，係睇住佢慢慢拱出嚟。 你話進步，不如佢由一隻玩唔到落，幾乎玩唔到落嘅 game， 叫做改進翻，叫做似人樣啦、 啊。我覺得而家就已經唔再似人樣咁簡單，即係而家真係叫做 OK 玩。 唔係，其實點講啊？我覺得呢啲就遊戲流暢好緊要。你初出嗰陣時候，你戰鬥冇加速嘅話，真係 戰鬥冇加速啦。 係啊，你個其實你呢只 game 遊戲性真係低磨低，喺度玩過咁多 之後，要 即係可能好少少好多加速嘅遊戲啫，即係好少少嘅啫。 佢推咗幾次活動之後，先開始係攞啲呢啲惡家情節咧。 慢慢加嘅，佢慢慢加嘅。 即係活動，我覺得佢個設定唔錯嘅，但係個遊戲性真係 遊戲性初期係真係好垃圾，呢個真嘅。初期你除咗粉之外，你冇可能會玩到。 初期 啲人睇古仔嘅人多 佢， 人 都 可 以真係睇古仔。 你明睇古仔，但係當你有咗嗰個所謂咩號稱十幾小時，實際上四十幾小時嘅維修之後，趕走咗嗰班人，咁人唔會再翻嚟嘅，明白？ 唔係，其實其實點解講咗咁慢咧？因為呢只，因為貪官啲嘢就太紅啦，太多嗰啲喺度刷卡買嘢、刷卡買嘢人啦。其實最主要失衰法就係呢班有嘅人。但係咧，其實你話趕走咗，其實我覺得係冇趕走嘅，因為其實呢只 game 佢手抽佢價值越嚟越高嘅啦。 我唔係講手抽，我係講中間。 我中間 係即係臨出 OS 之前嗰個大停止狀態啊，嗰個維修狀態啊。係係 係。 呢個神之兩分鐘奇蹟之幾廿秒咁嘅 咧。神之一個鐘。 啊，即係咁上下啦，即係咁嘅情況出到嚟嘅。 奇蹟十分鐘。 又係佢本身嘅嘢幾耐啦，當初本來話春天出嘅，結果係春天咗夏天，夏天幾乎喺度嚟完。 No， 呢個係 time moon 嘅慣常 ，OK？ 咩？佢其 實大家有冇印象都係月姬重製版講咗幾多年話？ 套機緣直畫嘅漫畫話齋，我知道爛遊戲，佢一定係爛遊戲一定冇衝唔過 Apple 營運。 嗱，你其實你我哋去日本行雪山嗰次 trip 第一日。落到我哋到地嗰下，咪係佢 online 嗰按到嗰日咯。嗰本雜誌係同期出噶嘛？嗰本叫《仙人》雜誌， 錯 同一日出噶嘛？啱啱日本去到日本就係啱啱落街嗰日。 不過嗱，講翻即係佢有嗱，佢捱過咗，即係最悲壯就係iOS 同埋 Android iOS 之間嗰段行。 係啊，嗰啲秘談啊。 係啊，秘談啊，啦。被認為係一定做唔到 Apple 審查啊嘛，嗰個階段係。 都係肯定添啦，我覺得。 即係好，跟住咧，佢出iOS 出咗啦，跟住捱，大約佢係第一次 event 就係嚟錄嚟杯。係 啊。 嗰個又冇故仔嘅，純粹打杯啫，打杯打素材啫。因為其實呢個 game 佢有特色就係所有素材咧，你唔好只妄想喺故事模式啊 ，B quest 打，唔該打。 唔係妄想係你好恨 真。打到好遠啊！我打隻黑雲盾爪打到腳都預埋，打手軟都未打開雲盾爪都冇咁 快。嗰個雲盾爪都咁高咧，周圍空骨都當我想死啦！ 你打棋都打我想死啦，進化唔多大佬。 唔係棋都仲好少少嘅。 咩棋啊？有得收練場，你都專打都仲即係有個目標啊嘛。 收練場個肌肉個肌肉率都唔係好好嘅。 當然啦。 唔係唔好，但係你都知道可以打乜嘢有啊嘛。你有啲空骨打邊版有啲咩？其實你都見到嗰隻大個。quest 又即係故事入面嗰啲 quest 嗰啲跌率真係低過收年場㗎， 即 係 佢個數值 真係 set 得唔好嘅數值。 哦，佢呢只 game 一路都係大量嘅數值失誤，然之後 不斷摸索、不斷改、不斷改。佢係睇住一路嘅成長嘅，一路開始跌撞撞。佢跌一去到應該講由佢換張牌之最跌得最慘烈就係萬聖節嘅。 嗱，先講唔好話換張牌之前先，問翻大家有冇一個印象？好似每次出 event 咧。冇一次出完可以順利嘅喎，肯定出現當日就有臨時就有 一定啦， 維修嗰個喎。 咁我哋送得兩成， 月神唔 係四成， 月神我唔係正正啲月神好似冇嘢，月神即 係冇咩？ 月神好似冇。 O K。 嗱，賴嘢賴住勁嘅萬聖節啫嘛，停咗十幾日咁滯。我嗰時我記得嗰時我日本，哇！停咗咩事啊？以為發生咩事啊？ 萬聖節佢玩啲時間限定嘅 quest 啊嘛，冇錯 啊，賴嘢啊，因為啲大有關人 要追時間啊嘛， 一追時間好啦，你喺同時間同時咧，佢輸翻入邊同埋撞爆咗咯，結果搞到就嗰陣咁做，哀鴻嘅嘢唔其實去到後屘唔使煩啦，總之人嗰陣出 咗出咗咗啦，嗰啲唔算哀鴻騙嘢噶啦，算吧你哋， 唔係 你哋啲未經過洗禮嘅人， 修正咗應該話係照萬聖節嗰次死咗啦，大家講嘅就係。送車， 你死啊！快啲死 唔得啦！快啲死啊！咁呢個好多 新人都係，大部分新人都 係不順最 緊要做嘅。買隻遊戲咁樣，之前就合萬，之前後來阿爺，但結果已經送出70萬隻 送出嚟啦。CBF 啦，十蚊人幣啫， 同佢佢名啊 嘛。你淨係依隻已經可以 啦。 即係送到我70萬2000幾萬石幣送翻俾你，入去收，啲人話。哇！終於可以進入模式。 咩？係每人3000石至少。 但係真嘅，呢只 game 同埋咧，講翻飛先啦。我覺得佢有一樣嘢幾好嘅，起碼佢安撫咗我哋呢一班老玩家就係，唉，見你咁慘，開頭 即係連啲四星，唔好五星新聞，四星新聞都抽唔到。OK， 老闆家免費送隻俾你，大家個男士有冇攞到啊？ 有我第一隻四星就 係 咁攞 翻 嚟， 我都係攞唔到。金本王派本王送四星啊嘛，你送咗邊隻啊？你要咗？ 哦，邊湖 邊湖咯， 但係邊湖咁貴， 一隻四星槍。 哦，阿妹 係咪一隻槍啊？ 哦， 仲係嗰期冇咯，冇槍喎， 啱啱未有， 唯一隻 四星槍，未 有槍，我失策嘅，當時唔記得咗。 開頭啲職業又係好唔平衡噶嘛， 係 邊個平衡過啫？如果唔係都買 Save War 出嚟啦。咩啊？我主在我左就不斷咁食量產 Save 嘅神， 咁我量產 Save， 反而係驚俾你發覺，點解啲人咁好用嘅？即係某幾隻人咧，你會覺得 Timon 對佢特別有愛，特別多 version 嘅喎係。 冇Saber 連都仲話有利率同有 Tolia， 但 Tolia 本身已經無限增值中啦，而家。 唔係點解殺咁啲嘅通脹殺咁啲嘢食翻嚟？ 佢甚至有人幫佢做一啲叫設定，就係去到嗰個因為太多，然之後會有個 Lily 版出嚟，有完 Lily 版就會有個 Anti 嘅就係曉威就 X 版啦。呢個點解有 X 出嚟咧？佢啲人竟然都幫佢做埋啲設定出嚟。 話呢啲 game 實係咁噶啦，基本上。 結果嗱，而家太官定咯，然之後太官應該自己就會變成咗，佢哋會即係落去公式設定度。 嗱，等先，而家陣間阿超金開手機要超金要提早離場，所以等佢而家上咗去。 因為提早離場啦，要即係超金原本唔諗出錄音。係 啦， 你見你擺咗個陣喺度。 係啦，陣間會接咗上嘅。好啊，而家等超金咁就收收 聲。係用夫婦定用實抽先？ 用咗夫婦先，全部定。 係啊，因為十抽上你要十抽啫嘛，夫婦你自己翻屋企先玩抽啊。係， 我猜咗夫婦先。 猜咗夫婦先。 抽到 啦， 就幫佢十抽啊！ 啱得，三星， 三叔，咦？呢個玩應該係 英零， 阿茶， 哇！征服王， 征服王， 昆虎正 太，真征服王，好。 咁啊，十抽， 抽 啊！ 耶！ 我今日其實 今日 啲破 嚟啦， 破金嚟嘅呢個。 系 过咗过一 pack 噶， 即系之前又话某游戏某角色场先破金， 系咯， 嗰只系 风景可以女装啦， 系女装， 女装， 系 星石魔术， 即系呢个 credit， 我有嘅，有嘅，加四星我有嘅，又系女装，第四张。 仲有用喎，仲算有用， 係啊，有用啦， 仲算有用。 依家其實冇乜用啊，有上位版啦，今次 係冇錯， 有上位版。 又嚟啦，依家。 哇！依個 禮裝，依 個 我四星禮裝， 臭女又女啦！依個係啦， 臭龍之炮音， 係啊，再嚟， 都仲有 禮裝，五星禮裝， 呢個真係有上位版 㗎，一支太多， 真係有上位版今次，嗰個， 但係你哋問即咁耐都仲係禮裝嚇， 即係咪中咗藥撞走咧？你 冇錯，都仲係禮裝， 錢啦，陳奶， 我有啦， 威風。 已經有一張 啦，你可以期望大滿計 啦。大滿咩滿啫？ 有係三張啦， 你 俾紅， 人都唔係你邊去？ 鬼知海已經唔係人都冇玩啦， 都係肉水多噶啦。 誒有雙防， 又 咩古星色， 三 星啦，三星 大叔， 哦，到啦， 千千， 我拆哥， 六千 多。诶，玩机展嘛，咪六千哥咯， 咪就系咯，冇错 啦，冇啦，唉，冇啦。 咦，唔系喎， 咪都系三星啫，都冇变色。 今次又阿， 唔系 Rider， 我未读包嘅。 好啊，差唔多咯。 冇啦， 好似冇啦，好似 十张，十张， 最后 冇啊，仲有两秒闪。 一张，一张， 终于。佢最后一张嘅 金 grand， 唔系就 小得啦。 有 咯，有 只 數錯， 最後 seven， 但係都係 仲係低星， 都係三星。 喂 ，Saber， 我 未有，我未有呢只。 恭喜你， 呢個真係恭喜你，呢個 係啊， 睇咗私信咯。 好， 入去啊，真係。 好啦， 係仲有， 我不氣。 得邊個？你翻屋企慢慢搞，你仲想搞？ 我攞錢。 冇 咗 佢啊！ 但 係 個神仲喺度，你 個神 個神仲喺度啊！好似冇用喎。 唔係啊，問題係爆啊！要食曬啲禮裝先啊！ 我隨你啦， 隨你自己中意啦。 我哋做嗱，即係講頭先抽啦。 就其實而家相對即係而家我覺得今日講嘅叫啦，佢就話嘅1% 任性，就四星就四星。 你見得係話咪啦？呢啲手遊你要預抽高薪，你就預真係要搏。但係大佬啊，你真係好似你而家佢嗰個保底，起碼鏡天你一張 server 都仲有啲用啦、啊，大佬。喂，所以當你攞住十張禮倉嗰陣，你真係想點啊？而家隻手遊上司得一隻三星，同埋一隻盾士。咁你想你可以做啲咩喺度老老实实啊？咁讲先。 咪咯，吉啊，讲 好燥咯。 但 当年好痛苦噶，抽完又去，喂， 你攞翻跪球黑龙江，搵翻欧洲人咯，搵欧洲人 friend 打落嚟啊！我初初就系咁啦。 睇下先，初初有几多欧洲人 friend？你而家就一街八九十咧，有 曬。其實睇下遇唔遇到，其實真係幾多啊！初初我唔少 friend 都係五星嘅，我諗。 唔係唔少 friend 都係五星， 連 send 埋嗱鐘嗰次。 唔係我初 初，但我都覺得唔少 friend， 我都唔少 friend 係粉絲咯。 我初初啲初初個 friend 啲十全部都係正德咯。 你初初唔係初初 send 得真係好喎。 係。 你冇人估到佢去到羅馬，即係正德會廢咗啦嘛。 唔係應該講就正德係經歷起起伏伏嘅，直至到而家又識出嚟支持正德又復活啦。 喂，你諗下啦。精德在第一個地圖東木市超級好用 ，OK？ 係 咯， 然之後就算去到法國都好喂，主角啊，係咪？ 得嚟啦， 好，就係啦，趁 我即刻告我聽， 告我聽， 好， 係，多謝，多謝，再嚟多十張，我 先嚟啊， 好啦，嚟啊， 唔係瞓唔瞓 咧？喂，咁不如橫掂都係啊，橫掂第一節目裏邊抽兩十抽落 去，英靈， 英靈，你接埋 星仔牌啊嘛，係啊，係啊，發生啊！我啱啱上次先攞中 ，O K， 睇下 啦。好啊，依家第二抽， 又係嚟。 好啦，出咗先啦，佢唔俾你 聽， 唔 俾嘅。咁啊， 依張到依張都唔差， 係 O K 嘅， 太太。 你啱開始玩，其實你真係抽多啲啊嘛。 哦，又係你 嘅老媽， 又俾我第四張。 唔係特滿未啊？係咪可以抽多張特滿嘅？ 特滿咗啦，係嘛？ 唔係第四張啫，而家。誒，有英靈。 英靈， 但 係三星嘅。 都係三星啦。 哦，卡曬 喎， 閃 啊！哦，豆巴，食先豆巴。 者之上 ，O K， 者 之上， 咁 閪門。依家嚟。 豆巴 啊，係 豆巴 啊。你又 數 咁多啦，今日咁多精靈嘅， 因為嫌多啊， 又係卡曬。 你係想要禮裝啊？哦，係主角。 今期主角。 係。 又 是治安，你抽到嘅善 良，多治安噶。 你抽到嘅善良，定系呢个恶魔嘅？ 恶魔，一张定嚟，第二张 正，好正， 今 日 都系正 ，OK，OK，OK， 以前 系 咪 开头 要 开头五十啊，大佬？ 开头五十， 但系得三枪啫， 惨字好过 多三文嘅，就飞爆咯，咁 又系射 波又， 唉，第四张啊，第四张之余啦， 好，继续。 都抽 咗 一半 喎， 其實。 係 咯， 係 啊， 又係禮 裝。又係係咪？啊啊！等我先抽，我 先。我仲有十隻嘅。好 啦，我哋 可以後抽，佢可 以前抽。得咗啦， 又係唔得啦！呢次 event 最冇用嗰個禮裝。 唔係，其實 用㗎。 佢實力其實 最冇 用。有咩實力勁啊？ 實力勁啊！又係 我得 㗎， 三星。 其實我呢啲三星嘅好似未有得爆過。 OK， 我得爆咗好多。 OK， 跟住嗱，你個陣擺到明，因為唔係四杯士多啤梨啦，兩杯士多啤梨，兩杯唔係梗係啦。 你怪我依家，係 咯， 你怪啲狗呵。 咩梗係要怪㗎啦？阿林， 你冇知唔係？ 你細杯裝你梗係冇啦，你買嘉玲裝啊嘛。 我 依家 識 係 食 細 杯裝， 但係 四杯士都俾你噶嘛。 係 咯， 你可能咧留冇擺到啊，兩 件色 只 壁 解 咯。 黑貓壁㗎，黑貓壁㗎，係咯，黑 貓壁㗎，就礦泉水。 我礦泉水喎， 好啦，礦泉水。好啦，好啦，咁啊，超級啊，暫時設計先，我繼續繼續話題。嗱，講到頭先抽啦，其實依家我覺得最好用就係佢其實呢一二三星咧。唔係呢啲星係好多，應該我通常啲手遊 game 咧，啲低星啊、弱角咧都係廢噶嘛。但係呢啲係去到最後，即係玩到而家，我連嗰啲二星好用。 唔係喎，你記住一樣嘢，相對嘅啫。但係攞到高星，你都係唔會中佢哋噶。 唔係㗎，因為一佢二十一齊飛，就好似誒狂衝嗰啲只啊，咪 你 cos 就抌喺後面嚟嚟放禮裝咯， 唔係一係都用 禮裝放字架咯，咪講完全。唔係你話一支二星，你話一二星睇佢睇佢設定好用，但係你出嚟頂到幾多下啫？ 咪就係咯。 但係我自己我將只音同燈升到六十級，即係三爆掣。火佢本身佢支援能力超高。 唔係你明白？你將一隻二星嘅升到差唔多爆。你咪攞呢個，你攞呢個能力，或者四星嘅升到二三啊咧？ 唔係唔係， 我講啲啊，即係其實你攞只五星，你唔使零機，你斬 level 五十已經勁過你二星六十。 唔係零冇啊嘛，我話呢只驚 人。你話同埋你可冇？ 唔係，喂 ，Kessler 佢跑 Kessler 支援組，你冇你冇精得就只係你冇精得，你冇支援嘅爆子安㗎。係 你連只低星嘅成本都有高升嘅，你容易將佢能力突高佢啊！你五星嘅喂大佬，你五星連到 level 六，你要幾多錢？ 唔係零基素材，零基素材你用得少啫，但係個稀有度其實用嗰啲稀有度就一樣嘅啲嘢，又係要你食你渣，又要食你錢。 不過有一樣就佢本身幾隻 game 咧，佢屬性嗰、那個雙性系統咧係幾屈。你有時真係你有時係留翻一兩隻低星嘅可以嘅，擺後面試過試過就係、是、到最後。嚇！你先至 黑啦，又兩睇啦。 我好多時候都係靠 Assassin 去打 Caster 喎。即係你有隻文明嘅話，有隻文明啊 ，Alfia， 你捉到就差唔多萬四，差唔多萬四攻擊力嘅，你劈落去有冇？其實你有冇傷黑都差唔多啦。 就係咯。 因為有時因為你本身 即係下隻咩有個趣味咯，但係老實講，我真係未見過一隻 game 佢個稀有度個格差係咁誇張嘅咯。 咁又 即係算唔同，如果係抽大機嚟嘅嘢，可以咁誇張 啊！即係佢真係走直接 set 到兩倍嘛，佢就 set 到兩倍變咗做，唔係即係有時睇過嘅啲人話馬利他，即係阿 Saba 攞去把 Excalibur 斬過去，因為對面係工兵嘛，跟住對面好似冇頭喎咁啊，慢慢咁樣去嘲笑翻呢個 setting。 但唔係喎，我啲 Saba 成日可以斬過去嘅 喂，係因為應該覺得，如果差成三級，即係差星數差成三以上咧，就真係冇乜分別。 咁但係差兩級嘅時候，你攞低星嘅去咁做，即係攞嚟搞啦。 但係有時真係即係 高升啦， 或者係因為個 cost 啦，同埋就係有時真係遲，有時一打到遲九次拉嘅時 咧 ，cost 先至係最大嘅問題。係 啊， 因為 cost 咁喂，講真啦，我哋打到咁後，我哋咁大家都 rank 過咗一百以後㗎啦， 一百幾， 一百零幾㗎啦，收到嚇。但係個問題 ，cost 到而家仲係。唔係真係好夠用喎，其實 唔夠用嘅，時當你五星米裝匹一手五星米裝嘅話咧， 加得講一大。 你諗諗好多其他嘅手遊同你講，你 user rank 去到五六十，其實啲 cost 已經好夠用嘅啦，但係呢只 game 唔係。 佢喺 cost 好限制你。 我玩幾隻咯，你話Changolic 佢個 cost 限制都其實幾大咯，即係有啲情況係。可能要焗你放三四星咯， 哦，呢只都係有咁嘅 嘢。喺呢個台係未放二星， 但係其實你因為你 FGO 你三隻出嚟打啫嘛，即係如果你控得好嘅話，你運氣好嘅話，你後面嗰啲就出嚟噶嘛。 係咁，但係個問題當然佢二 rank 啦，我想放刺架，我想放刺架放啲二 rank 專用嘅五星米裝，跟住佢發覺，咦？開始要砌咯， 即係好似做咩早期 event 嗰啲黐線嘅七八，你一場打七八連續七八隻，全部都係英靈嘅，講咗個隻隻都十萬嘅，咁你就可能要諗下點樣砌咯。 係啊， 而家就 大部分時間你有高升，你塞曬三隻前面，塞曬到前位就乜都搞掂啦。 但而家仲有㗎，而家方法就咩啊？等閒一出二三百萬。最經典就係、是、之前 Silver Wars， 因為佢禮裝本身個加工費加倍啊嘛，跟出現咗就哇三百幾萬啊！你啫，你唔使 喎 ，Silver Wars 絕對係泵水嘅啫喎，佢 HP 高咗之餘，我放血更快喎，其實 唔係，即係我一次連技可以去成九十萬喎， 唔係好記得㗎，我打完 Silver Wars 之後，突然之間發覺點解啲人對面點解弱咗咁多喎？ 即係自己已經 有 咁弱嘅。 唔係，依機玩最惡嘅其實唔係英明，係嗰啲咧一次要打咗三兩啲大怪獸。 係咯，但係燒烤嗰陣時，劈落去兩三萬上落噶嘛，咁翻幾千嘅真 係。就係咯，差咁遠嘅都突然之間。 好唔慣。 嗱，之前見到幾百萬嗰啲當佢雜魚打嘅啫嘛，點解而家幾萬都好似咁痛苦咁？ 嗱，今次不如嗱講翻今次而家佢古仔嘅分開，佢今次編入咗三個啦，男四個三個半。主要內需是主力啦，跟住當初 上唔係主力啊， 唔係內需係主力嘅， 加 啱收咗 喎。大部分人都唔係佢寫嘅，即係 就佢咯， 佢將佢寫咯。嗱， 佢將 呢個啲其實佢都 係。不過真嘅就係東村一郎同埋英影光兩個，仲有個客串嘅經驗證。 我真係唔好客串啦，你直接過嚟搞唔該。 咁咧，而家佢寫咗嗱。本古仔咧，其實我諗要等佢出埋第四章，北美神打大戰先就攞啦。講咗佢幾語音先啦。冇嗱，你做古仔嘅嚟錄嗰次就係純粹打杯嘢咧。係 啊。 跟住佢第四章就係內宣寫嘅，月神嗰次係。 啊。 開始係惡趣味連 爆。月神嗰次我仲未有能力打落去，所以我完全無視咗。咁就係嗰次我要聽埋俾你聽下 先。嗰次開始，嗰次係提早將阿月神復卡持續啊嘛。 係啊。 亦都係呢個一個色就係通常擺 event 咧，佢提要將啲佢會將啲之後出嚟嘅擺入去，或者係開限定唔會啊。好多 event 咧，係提早擺卡時嘅嗰啲，即係係擺聖誕節咁樣擺阿傑克羅咯。 提早擺落嚟啊嘛。而家就咗神探啦，但嗰個聖誕一次做啦。 跟住月神評價幾好啊！其實佢先活動，係佢呢個時候係由嗰啲活動開始，大家先覺得嘅冇啊。 乜你要靠活動去谷人氣始終？ 同埋啲活動佢古仔寫得好過癮啊嘛！大家睇過呢個混法，萬聖節咁樣，所有星英靈角色大崩壞。 唔止萬聖節啦，幾次以外啲角色都大崩壞啦。 因為如果你正常你好似推主線咁嘅，我要等你回氣先打落去咧，個閲讀興趣會減低好多嘛。咁我不如索性玩依類。咁我如果我索性係玩呢啲樂趣味嘅，咁我中意咪睇咯，唔中意咪停咯，即係咁樣個靈活性會大啲啊嘛。即係佢依樣嚟就諗到嘅，我覺得真係 OK 嘅。 跟住就聖誕節啦，啊聖誕節有精彩嘅佢劇本係得。之後個萬聖節 聖誕禮物， 食萬聖節，其實萬聖節騎版 Saber 已經好正好啦， 跟住即係萬聖節我最不滿又係你寶具又係 Skyber， 你攞第二樣出嚟得唔得啊？ 嘿，女主 X 都係 X 阿星， 唔係太好啦。雖然我冇，雖然我好多謝佢，真係俾只咁勁嘅，就基本嘅650，真係好大力。 好， 雖然冇原本嗰只咁大力，但係都好大力。 Saber 係佢係應嗱呢樣嘢好嘅，佢通常一人送先。 咁你唔要 Saber， 你都 Saber 怕咯。 例如女主 X 有把， 即係大門咯，你下下下出嚟都係 Saber。 咁咪用槍咪咪用槍俾咯。 所以佢係俾個 星座啊失望嚟啊嘛！你唔用 Skyber 做乜嘢啊？ 因為第二樣嘢啊嘛。 因為變咗咁，佢唔用 Skyber 嘅話咧，佢 但係唔係最正嘅係同你講緊騎兵嘅阿失望冇馬，反而槍兵嘅阿失望有馬咯，真係。即係仲要騎住喺公寓上面出現嗰下，真係即係有啲無言咯。 即係真係不禁被套裝。 佢先望呆咗咯，係。第一轉移騎馬喺個公寓上面 騎馬騎於女。 最正常要同你講緊，當你除咗完盔甲之後，有人估到，咦？你咪之前東牧士隻最後大佬，等等先，你諗得對？ 係啦，個選項有得揀噶，你可以揀個選項。 冇錯， 但係最正就係嗱，呢個遊戲一個好過嘅地方就係、是、佢劇本啊、編劇咧，經常性攞自己啲人啲梗嚟玩嘅。 真嘅，咁多個 event， 你 miss 咗一個，我覺得最好玩嘅 event， 梗係進獎啦。 哇！哦，你一百一半人士， 你竟然忘記咗個最精彩嘅。 真噶，我咁多敵人，我最想要嘅就係嗰隻信仰。 到時冇分別。 我又 覺 得勁。 洛 夫 啊，唔係我中意佢洛夫啊啫嘛。 佢賺咗隻洛夫啊！而家搞到我變 咗信仰，而家攞翻嚟嗰隻信仰啦，係我要打嗰扎信仰啊嘛。 係。我仲因為嚼嗰扎信仰之後，搞到我每一次一睇個信仰咧，我腦就跳出嚟，即係邊個話聲洛夫啊，大佬？幾恐怖啊！ 冇錯。 徹底我個古一同埋嗰個話好多嘢就係阿金閃王白咗白好啊，係由我應該十中九唔中中嘅啦。跟住碌碌鼻毛傷啦，跟住阿華仔。 但最緊要嘅係因為個事件啊，你因為呢隻 game 出咗冇耐，其實已經經驗值寫一個四格漫畫去介紹隻 game 點玩。 四格嚟嘅，我睇過四格係。 係，這個係自己 邊個？其實好早期已經，你會見到信長同埋總司兩個已經有客串喺度，佢自己套租噶。我哋用咗出場嘅喎，點解我哋會喺度嘅咧？ 而家佢一出阿豪寫緊嘅，你用我玩 Fisher 冇啦，啲爛嘢邊度玩啫？我咪用曬呢啲套嘢咪玩，就算用咯。咁但係可惜啦，又飲實裝啊！得先。快啲攞買張卡，佢講翻，佢負責人，我想攞張嚟買，我買張卡。 跟住就呃你，如果話俾你知呃佢嘅話，會點咧？即係呢個一就誒話，總之係誒到到而家為止啊，總之依然係最強嘅先先打出嚟嘅。但係對單， 而家 單對佢叫做唔係單，如果一騎土嘅統就惡到我都係。 哦，咪一騎土最 強。一騎好最強， 佢自己係個襟寶機嚟噶嘛，佢自己就開完嚟 咗。一來嗰個襟唔襟寶添啦，即係佢又係難得一句，佢有熟地啊嘛，因為而家再連個寶具真係好惡噶嘛。 哦，今場你一打佢差唔多就算唔打屬性，佢少數地唔靠屬性都可以同你最好劍鏟過去嘅，因為其他攻劍兵就算啦，南王啊，南王嚟六，南王啊，嗰幾個都未去到啊。嗱，本來阿圖拉係弱咗，後屘強化咗，又好翻好多，邊一藍唔翻完身？ 即係中意全體攻擊寶類 嘅。我覺得衝大唯一價值就係佢係裝 Fit Core 時唯一一隻五星 Saber， 佢係單體寶具咯。 即係唔使用海 山啦。就算 而家係啦，而家 加王啦， 加王都單體寶具啦，同埋 係加王啊，兩個 加王， 加王。 但加王同祖師我仲係覺得祖師好用啲， 好用啲，祖師好用啲。 我坐得快嘛，升 係咯， 防爆升 ，MP 又快， 你遲咗爆 升打升快，補 MP 快。尤其對付，尤其咧，你打啲打英明咧，騎土嘅話咧，佢嗰連金毛係惡到佢嗰個係可以真係，哇！黐落黐溝線。 第一個問題咯，佢嗰句六卡就成咗0.9咯。 呢個就少，但係你有縮地啊嘛，嗰句如果補翻都可以。 呢樣好啊！ 你教 你冇理由諗 下，教皇都有自己 buff 啦。即 係 其實你計翻條數 其實 差唔多 嘅 啫。 唔係，依啲機有啲機係少升，應該講咧有啲升咧就係佢揀推上嚟嘅，例如話係五星咁樣係有結克羅啲話係四星半啫，有少少揀推上嚟嘅。 結克羅 就升二啦嘛，有乜所謂啫？ 有啲事啊，唔 係我覺得你結克你睇你中意打咩咯？如果都好中意爆星嘅話， 爆星都 爆星 啊！係如果咁講話就真係啊，有啲事真係四星半。我覺得上 陽佢主角 X 沙星又唔係特別勁，佢嘅能力對 Saber 又 好 用 到咯。唔係你對 Saber 你就唔可以用 Archer， 你做乜 Q 你攞 Archer 時間去斬 佢手 機鎖 Q 咗啊？ 都係嗰個 Saber Wars 嗰陣時好用嘅佢。 但依家我抽咗之後用咗之後發現佢喂，但係你嗰啲咁嘅所謂星爆氣流斬都唔知佢做乜嘢，即係講得太少。 咁我都係講句，你對古羅曼有咩問題？ 冇問題。 唔係呢機會佢一期我睇出有成咗陣，因為我調整啲能力㗎。例如話之前孔明咧，最初係啲人廢咁先，但係調整到佢能力，其實翻咗大。 最初只能夠。 初期你話，不如話冇想象中咁勁咯，冇五星想象中嗰個威力咯。 係啊，調整嘅就突然間成哇變咗招。 啊，算白啦，但大家眼中最唔直升嗰個一定係先鋒啲員㗎啦，唔使啦。 三星半啊！ 三星半喎， 喂，唔使錢㗎喎， 大曬啦， 送俾你㗎喎， 再 曬。已經睇咗送俾你，好唔好用㗎？頭先就同你講啦， 即尤其是初期，你記住。你入到四百 Wars， 終於有機會突爆佢曬咯！即係初期水平俾你之後，你冇得升寶具，乜都冇，又弱，你想點啊？ 冇 送 彩啫，因為冇零機送彩嘛。 就係咯。 即係你搞你都係一隻四星嚟㗎，我要攞四星嘅彩。 即係你而家你有活動嘅素材而攞啲禮物，即係相對嚟講佢冇咁服咯。 係咯，一開頭我先講啊，其實最服嘅，我覺得反而係至上限定嗰張禮裝啊。即係而家加 fan point 嗰張，一開頭我撲咗街，一張五星80呢嘅禮裝，你同我 HP 同嘅 tech 每樣加幾十，你確定真係幾十？玩嘢啊！ 你個75點又成啲唔值得咯，即 係開頭唔係75，開頭係五，75係更正咗之後變咗75，原本係加5。 哇！我應該多謝你喎，係咪？啊！應該多謝你啦。 即係雖然話係換翻嚟，但係本書要錢買嘅，大佬。 係咯。 不算啦，我哋 贈品嚟，咁冇計嘅贈品。 贈品係咁嘅啦，想點？ 即係睇翻曬啲贈品。 唔係，佢而家送咩活動啫？即係嗰陣，因為我已經贊嗰陣。一，佢啲低升都好用；二，就係佢送啲四星一般嚟講，啲手機送俾你嘅，免費攞你都係叫不作期待啊嘛。但係叫佢即係飛咗去之星，飛咗救星嚟㗎，隻 手啊。可以攞住嚟輸出嘅。 唔係，佢主力嚟嘅，隻手都係主力嚟㗎。信咗對神特工，跟住信咗對神特工啦，即係騎兵聖阿車吧。 跟住阿斯隆佢其實係破格嘅卡曬。 哇！黐線啊，主炮嚟嘅四星炮嚟㗎。 唯一唔係針對性強， 太濫啦， 主力就係呢 啲咯。太濫啦！ 我反而我要佢濫喎，就係我 我本身打開藍，因為我真係我打法就係數寶具啊嘛。 四星塔嚟㗎， 即係同埋你依家依家信長講真，佢已經唔止就係對神入攻啦，佢係紅卡爆擊嗰嘅主力成員嚟㗎嘛。 啊，跟住而家最新嘅殺色女儀式，佢嗰個即使魔馬係強係好惡㗎， 唔係真係起碼嚟咁啊強嘅戰績，我懷疑佢應該係全 game 即死最強嗰只。 基本上除非英靈就好講，但係 啲唔係， 但係對住嗰啲咩龍啊、加美拉啲等閒五六十萬打你我嗰啲咧。一刀搞定你， 因為你狂戰士嘅被擊性率高嘅，即係佢好容易一夜吉落就死咗咗。 係啊， 即係兩儀式佢依下嚟就幾勁係喎，因為佢個技能係複合式，係三種技能複合式落去噶嘛。 HP 唔錯，火力好，打星超高，又係兩 A 卡，哇！跟住死魔啦，佢係惡到我咧，我咧睇完佢之後覺得我就唔需要劍職啦，你俾劍職我都掂住我，我手上已經太多五星劍。咩見識我翻嚟頭痛㗎？我時識 繼續。有歐洲人發言又喺度拉嚟， 我唔係背後可以打 我就係咯， 唔 係而家就失佢啦。 係啦，差唔多時間啦。咁啊，大家收上要五星先，報告下啲歐洲人。第一啲仲係講歐洲人。 嗱，報告之前咧，我先講，你成日話歐洲人強。但當你知道咧，我第一隻五星咧，我要去到女層嗰下先可以抽到第一隻五星。你諗我初期係打得幾辛苦先？ 哦，咁我做出咗啊！ 女海賊第四章， 黑船長， 即係第三章， 第三一連最章叫死啦！ 兩人享受第一章點俾黑色得數場咯。 嗱，報告下先，我第一隻嘅五星就係阿奶茶，即係月神，跟住唔係第一隻阿提拉，月神，然後就然後咧就係擺海龍之風發細毛嘅朱志剛。跟住就係新年，本來諗住出啊，本來諗住博啊，博新年，我係博新年嗰只好似係邊個？新年嗰只我唔識。唔係新年五日啊，兩 個。 唔係輪五日輪，因為我博咗啊加爾達。 哦。 跟住咧，跟住就係藍王，然後最新嘅就係阿教皇五個。 五個數咗 咩？阿奶茶抽嚟。 而家數咗好似又知。 係咯。點知五張？ 六張，連七個五星六張。係咯。重複。 咁啊，我應該係其次，我覺得五張啫。咁啊，最先抽到嘅係女海賊啦。咁跟住就係司長啦、處事公啦、教皇同一時。 哇！真係，我聽到之後咧，跟住簡直係無法面對。一開始俾錢，即係俾錢飛去歐洲啦。咁啊，抽好明嗰時其實 buff 咗嘅，即係佢已經強咗嘅。咁 OK 啦，又好明。跟住後尾經歷咗好多次無數次嘅三星之後咧，就一張 full 盤抽到 X， 跟住冇 啊。哦，兩張。跟住。 我第一又喺度而家嘅，就第一張五星咧，而家又五張五星。第一張五星就孔明啦，然後就阿魯提拿就五星 Saber 啦，即係阿文明啦。然後又好彩就上次就孔明之後抽到阿沖田啦。 沖田，哇！ 有夫婦中嘅，老實講，我夫婦單抽爭抽 咁多嘅星 就多過六抽咯。 咁就係我張思祥都係攞翻嚟嘅。 係咯，然後就船長咯，然後又上次 event 就 POV 嘅時候出唔到啦，出咗就 cut 符咯。 因為我 嗱先講啊，因為好撲街，而家同你講思祥同埋船長，大家喺度搶空骨咯。 唔係我， 你兩個傾先啊，大佬，唔好攞埋同一樣嘢啊， 我而我啲空骨多到開煲湯。好啦，咁今個係第一回嘅聖杯戰爭喺超監嘅兩超監全軍覆沒之後， 睇下先，超監多係咯，真係佢有精得 嘅咁啊，係啊，佢精得嘅，你全軍覆沒 咩歐洲人集中贏， 係啦， 隨時俾麥克爾講走我哋， 係啦，咁咧下一次睇下我幾時有咩特別嘅 event 我再開麥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